为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地下车闲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5年级4班的蒋若涵。我最喜欢的是朗诵。春天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季节，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春雨潺潺，情感万千。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浪淘沙令》五代，李煜。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11:03，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有很多很多很高产的音乐人。那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在从业30多年的时间当中，写下了2000多首歌哈。风格呢，涵盖了可以说是流行、嘻哈、R&B、中国风等等等等。可以说呢，他是一个相当全能的人才了哈。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小虫。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小虫秘闻录哈。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得意的笑，爱江山更爱美人，亲密爱人，心太软等等歌曲都是出自小虫的笔下。那么呢，这些小虫的歌曲跟您相关的回忆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那另外呢，我们也是继续向各位征召大家的翻唱好声音，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就可以了。 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昨天呢，不是昨天，前两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张宇专辑哈。这我们都知道，张宇呢也不是他的原名，那么同样的，小虫也不是他的原名，小虫呢是他的家里人给他起的小名，他的原名呢大名叫做陈焕昌。不过呢，年轻时候的小虫呢比较腼腆害羞，当兵的时候呢他写了很多歌，他呢很想发表，但是呢他又担心大家不喜欢，是不是把我退回来多没面子是吧，啊，大家笑话，哎呀，不舒服哈。所以说呢，当初有一首歌叫《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出版的时候呢，他就没敢写自己的大名，就署名小虫。没想到呢，这歌反倒火了，于是呢，小虫就成为了他的艺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分享由郑怡演唱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小虫创作。那么这张专辑的是发行在1983年，那么他的制作人呢也是大名鼎鼎的李宗盛哈。鲑鱼先生就说了哈，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真的是神曲了。演唱者郑怡呢就凭借这首歌当年是一炮而红，初入歌坛的创作者小虫呢凭借这首歌也是打响了自己的名号，那么身为制作人的李宗盛呢也是打响了自己的名头。所以说感情这仨人是绑在一块商量好的哈，咱一块做一个东西一起出名哈，好朋友啊，一辈子啊，很难说这是有实力还是没名气的他们成就了这首歌，还是这歌成就了他们仨哈，是世事难料哈，谁能说得清呢。 一些事儿一些情说了，小虫的实力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和李宗盛罗大佑并称我国台湾的三大音乐人。不过呢，小虫说自己写歌的功力不如李宗盛，因为谈过的女朋友没有李宗盛多，所以说没有什么灵感，哈哈，好吧，这也算是一个理由哈，也是醉了。小虫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那么在他之前呢，家里是没有人从事这个音乐行业的。小虫的音乐引路人呢，是一个可能大家都想象不出来哈，是一个保洁阿姨。这个阿姨呢，每到周末都会去做义工，那五岁的小虫呢，总会跟她在一块儿。有一次呢，小虫就听到旁边来了，有一个房间里传来一个钢琴声，就觉得特别的好听，于是呢就听入迷了。那天呢，这个阿姨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小虫一直待在这个琴房里，他就想着一会儿可以躲在哪儿，这样呢等大家都走了，他就能偷摸的去摸摸这个钢琴，或者说想着自己也能弹一弹。钢琴呢是古典钢琴，有三个腿，上面呢用一块又大又厚的这个布啊盖着，这个布呢一直垂在地上。后来呢，小虫就躲在这个钢琴下面，想着有这布挡着自己就不会被人发现了。后来呢，他觉得天已经很晚了，人呢差不多都走散了，他就慢慢的爬出来。可是没想到呢，刚弹了两个键就被管理人员发现了。不过呢，管理人员也很好心，看出来他对钢琴的好奇，就非常善意的把他抱在怀中，叫他弹了几下。所以说这个启蒙故事呢也是相当的温暖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小虫创作非常经典的来自钟镇涛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另外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有印象啊，这歌也是当年被玩坏的一首歌哈。 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著名音乐人小虫。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哈。刚才呢我们来跟大家讲到了小虫的这个音乐启蒙教育，这个人呢不是很专业，小虫呢跟他学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慢慢开窍了哈。那么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教他了，后来呢小虫就正儿八经找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相当不得了了哈，叫做张弘毅，是当时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人，那么在爵士作曲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可是呢第二次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不教他了，因为老师要跟着家人搬走了，去别的地方住。不过呢老师也挺仗义的，人虽然搬走了，但是呢他给小虫留下了很多的教学书籍，还把自己多年来的弹琴心得呀以笔记的形式传授给了他。后来呢小虫呢也不找老师了，就拿着这些笔记自学，所有的这种作曲理念呢，和声运用啊，和弦运用啊，都是从这份笔记当中学到的。啊，这个感觉啊，就好像是这个找到了一个这个得道高人，取得了一本这个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哈。然后这个多年修炼，终于是可以这个出师圆满。那么小七阿金呢，也是在我们的群里哈，在说昨晚呢刚刚单曲循环了《爱江山更爱美人》，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呢，西边黄河流。昨晚室友回来呢，特别想听，就只会这几句词儿，哈哈。然后呢，我就给他循环了一个晚上。您这也忒实诚了吧？放一遍不就行了，还循环一晚上，也是福气了哈。不过可见你们关系相当好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小虫版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西边黄河流，来 哎呀来得久啊，无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 江山 等爱美人迷， 每 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恶狼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月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啊，路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我不醉不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爱江山更爱美人是来自小虫自己演唱的版本，那么相比于这个李丽芬的版本呢，可能这个版本更显得更轻松一些，然后呢也是像低吟浅唱这样的悠悠讲授的感觉会更多哈。那么小虫呢在后来呢，刚才我们也说过哈，这个第二个老师呢很厉害，但是呢教了两天人就搬家了，叫张弘毅哈。后来呢小虫就没有再见过这个老师了。那么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他为电影《阮玲玉》做了配乐，并且呢凭借主题曲《藏星》获得了第12届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的时候，当时给他颁奖的人呢就是老师张弘毅。不过呢张弘毅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毕竟呢教过学生也太多了哈，而且呢当年跟小虫接触的时间又很短是吧，所以说呢不记得也很正常。但是呢小虫那天就专门找到他，跟他说自己就是当年只上过他一节课却得到了他笔记本的那个小孩子，并且呢当面对他表示了感谢。张弘毅听说这个之后才想起来这一段经历，然后呢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呢都把小虫拽在身边，见人就说小虫我的学生，小虫我的学生啊。好吧，这是也很可爱的一个老头哈。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迎来了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由小虫创作黄莺莺演唱的《藏心》。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我爱江山更爱美人，情关面前我得意的笑，爱人请你不要紧张，我只对你一往情深，我只对你心太软，我愿成为你的依靠，心肝宝贝儿，我可以抱你吗？那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让我们一起化作鱼儿水中游，任逍遥。太有才了哈，我们的听众大晴天也说了哈，年轻人听到藏心先想到的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啊，是吗？他说剧中这首歌也出现了好多次，当时呢还纳闷那个时期就有这歌了，后来上网一查才发现哦，是歌曲穿越了，不过呢还挺配剧情的。好吧，我回去再看看啊。重现旧时光说了，鼓点响起来时呢就起了一身鸡皮疙，哇，对啊对对，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的感觉。他说给我同样感觉的还有滚滚红尘，这两首歌呢一定要放在电影情节当中去感受才能体会它的妙处。没错，相当的同意，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落花微雨说藏心呢一直在我的歌单当中，不过呢只是用来包音响的做试音用的，和渡口一样，没想到歌曲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么多。是啊，好歌会说话嘛，对不对？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的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到一块，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然后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昨天苦苦相随，苦苦的追，苦在没遇见。问问苍天，叹叹寒怨，不知是泪连连，痴情何怜，痴人痴癫，好景不在梦难圆。梦到你那梦到缠绵，梦醒的人怕入眠。望到春断，望到茫然，望穿秋水人不见。只羡鸳鸯不羡仙，这般苦恋，你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缺。只羡鸳鸯不羡仙，慢慢爱到永远。我这般苦恋， 经山盟，曾经海誓，潮来潮往才昨天。苦苦相随，苦苦的追，苦在没遇见。问问苍天，叹叹寒怨，不知是泪涟人世间，好景不在梦难圆。梦到你那梦到缠绵，梦醒的人怕入眠。望到春断，望到茫然，望穿秋水人不见。只羡鸳鸯不羡仙，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倦。只羡鸳鸯不羡仙，恩恩爱爱到永远。我这般敷衍，你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倦。羡鸳鸯不羡仙，恩恩爱爱到永远。我这般敷衍，你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倦。只羡鸳鸯不羡仙。这般敷衍，错过缘分人都倦。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爽又来了，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看到梅姐我就觉得 Leslie 应该也在的，没错，哥哥呢跟她真的是绝配哈。广仔呢也说，谢谢殷小超，你的节目让我对每一个音乐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一遍。我临时百度的，我一直不知道小虫叫什么名字，有过什么歌曲。没错，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哈，其实真的是把这些人的故事和背后的经历我们扒拉出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了一遍之后啊，我们才突然间发现，其实我们欠这些非常著名的音乐人还有好歌一个致敬呢，对不对？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那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那么呢，程乙说了，一直以为这首情歌唱的就是一般的故事，当我了解了背后的故事之后，我才觉得真的是更有感觉了哈，是吧是吧，好哥会说话哈。一先生说了，每一次跟他媳妇儿说话他不理我的时候，我都会跑到他边上唱，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感觉调皮一下很有意思。我觉得你也确实挺调皮的哈，但是呢我也觉得在家庭生活当中哈，需要这样的部分哈。牙齿跟舌头还会打架，何况夫妻之间哈，磕磕绊绊很正常，但是呢就需要一个调解的人站出来。那么大老爷们呢，我们就先主动点呗，是吧。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钟，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一首《亲密爱人》。那么我们的资深听众哈，可乐妞也说了，讲了很多这个小虫的故事，就是学琴的那一段哈，也是在节目开始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了，他就说我想听《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想你一直为我守候。 世界陪着我。人总最兴奋的时分，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那么呢，甲乙丙丁不是我呢，无论是在群里还是微博上一直吵吵啊，说最爱的就是任贤齐了哈。好吧，那么节目最后的这首歌曲呢，《心太软》正好也送给你。好吧，一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在今晚十点呢，还是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晚上来跟大家送上的影片呢，是非常经典的，由张艺谋执导，姜文、李保田、曲颖等主演的城市喜剧片《有话好好说》。喜欢的朋友，今天晚上十点钟，依然可以锁定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心太软送给各位。 心太软，心太软。